是欣赏一个人。 一生一世欣赏一个人，来自谭维维。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周五呢就这样来到了，在这呢祝大家下班快乐，周末快乐，元旦快乐。我是开心的啊，当然也会带给你们愉快的心情，因为好心情真的是会传染的。说到这儿呢，我们的话题也是接踵而来。那么大家都说啊，看到你天天这么开心，没愁事儿啊，傻傻的。反正不止一个人这么说了啊，我就奇怪了，难道我还要偶尔哭一次吗？啊，不过呢，这也不是我的风格，所以呢，今天我们共同来讨论的就是别人对你评价最多的是什么呢？但又为什么这样评价你呢？新浪微博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淑，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 V 印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了。那么或者呢关注到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 TJ 下划线 MyFM1005， 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今天呢除了我们幸运听众，还会送出我们的话剧门票哦，所以呢不要走开，继续锁定在我们的频率，当然后面的节目来分享大家的留言。今天呢我们的开场曲是来自很温暖的一首歌啊，来自林依晨，花一开就相爱吧。

就是这么神奇。即日起到塘沽、东方之珠三家店铺欢唱，关注 MyFM 官方微信平台和东方之珠 KTV 公众号，即可免费获赠劲脆米花或可口饮料， 更有机会邂逅 MyFM 探店 DJ， 赢取更多好礼，一切尽在 东方之珠。 盖地虎，小鸡炖蘑菇，宝塔镇河妖，蘑菇放辣椒，加入车友会绝对有品味，想要好心情赶快来点名， 想要好心情赶快来点名，到了我们 FM 车友会点名时间了啊。周五下班路上看到都有哪些车友来了啊。首先看到大香香，大香香最近不错啊，都是第一。接着看到黄秀丽、小磊、虾猪虾、金黄书生、未命名苏醒以及福建胖子，欢迎我们各位车友会的车友们的到来。那今天呢，我们来说一下互动话题了，就是要说一说别人对你评价最多的是什么。你看苏醒就说了，夸我对工作认真，只热爱工作，我觉得你这纯粹就是自己编的，我不信。 还有Better Me 他说因为嘴贫嘴比较欠，好吧，不就是话多点嘛，话多点其实还好啦。强就说到了，别人对我经常评价就是个高，因为个子高还哈北哈哈还是什么，这你这打错字了吧，就是因为个子高啊。哎呀，主要是太高了，可能人家一看哦这个人个子真高，一下子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你这是个人的特点问题，特点太突出了。微博看到 Twinkle 他说到了，脾气好的乖宝宝，脾气好就好善良啊，不要像我一样就是发脾气，其实对我们自身一点好处都没有，这样容易使我们的肝火太盛太旺盛。好了，我们就先分享这几条啊，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的话呢，继续来微博当中搜索书君，我的名字书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留言，或者呢官方微信账号来搜索 TJ 下划线 MyFM1005 找到微信直接回复微信也是可以的。那么歌曲过后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你们的留言。一段资讯过后先听歌，来自动力火车，不甘心不放手。 通福祥沃尔沃 4S 店暖冬礼遇，聚会京城购车限时特惠，更有 S90 瞩目上市，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2829-3333，2829-3333。 优美旋律绕耳畔，思想快乐透心田，猫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不再执着与昨天的痴狂，我的心像是台北的街头，不知该往哪儿走。你的心像闪烁的霓虹，叫人迷恋也迷惑，我没有把握。谁在怂恿夜的脆弱？抚平的伤又隐隐作痛。是谁说过？不再回头，还是让你淹没了我？ 想放弃却不能甘心放手，有你在梦中却苦痛了我，等着伤心不如学会承受，反正你不会是我的。想放弃却不能甘心放手，留你在梦中却苦痛了我，等你想起不如先忘记你，反正离开你的人是我。闪烁的霓虹，叫人迷恋，却也迷惑。我没有把握。谁在怂恿夜的脆弱？抚平了伤。

来自方大同，听。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舒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大家对互动话题的留言了。别人对你评价最多的是什么呢？为什么呢？我们这边看到了，向前聪君他说，伦家都说我的脾气好好了，脾气好好啊，就好好先生呗。男友孤岛说到了，说我是星夫人，就是望你老公是这个意思吗？我只能从字面来了解啊。摩天轮就是说了，那个别人都说了，其实吧你长得挺好看的，你就是胖点儿。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实话啊，就微胖看着更有福气嘛，对吗？曾经我太天真说到了，天天傻袍子一个，傻人有傻福呗。等待伊人的出生，他说白胖女汉子。跟你说，我其实我就喜欢微胖的，我现在就虽然胖吧，但是我也努力站在你们的行列啊。 Twinkle 的说，Twinkle 刚刚我们分享过了啊，略过看到了齐婶儿，他说一开始呢别人对我评价大多是高冷姐，不知怎么呢，从今年我就开始成段子手了。对了，还有说我大长腿，这大长腿呢我是见识过了啊，不用在这儿炫耀了，显摆呢，赤裸裸的显摆。还有左手青春右手年华，他说别人都说我人来疯，我喜欢人来疯的朋友。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啊，提醒各位，歌曲过后我们都要进入到 MyFM 狂躁万岁，如果你想参与到其中，想拿走我们的餐券的话呢，继续锁定在我们的频率哦。当然如果你想对互动话题来发表自己的留言的话呢，新浪微博来搜索舒君，我的名字舒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信之后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微信当中来搜索 TJ 下滑线 MyFM 100.5，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先听歌了，一段资讯过后听到是 Beyonce If I Were a Boy。 阿根廷红虾、 挪威三文鱼尽在三八汤火锅。 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火锅，新鲜海洋食材引爆你的味蕾。 元旦期间现场派发礼品，好运天降。 塘沽金街巨川金海岸四楼三八汤火锅。 环渤海教育培训中心寒假招生啦，全天托管，外教口语三至九词作文，语数外集训，五折优惠，好礼相送。厦门路8号环渤海，25334477，25334477。 正午的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0.5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If I were a boy, even just for a day, I'd roll out of bed in the morning and throw on what I wanted and go. Drink beer with the guys and chase after girls.I kick it with who I wanted, and I never get confronted for it, 'cause they stick up for me. If I were.Before

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气象、先锋艺术、潮流时尚， 只要你难不倒，惊喜就停不了。这里是猫 FM， 狂躁万万岁！ 这里是由国际卡恩卡顿大品牌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 MyFM 狂躁万岁，能不能狂躁，你来就知道。来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账号 TJ 下滑线 MyFM 100.5，关注到我们的官微之后，你直接发微信就可以了，稍后直接把这个万万岁的答案发送过来就好了。本周系列 走你造吗？最后一天咯。今天成为我们的狂躁万岁互动的幸运听众呢，将会获得的是三八汤海洋主题餐厅提供的单人餐券一张哦。好啦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放间奏啦。这个间奏是什么呢？让我来听听看咯。好了啊，就没了，是不是很熟悉呢？我们今儿来点题一下了啊，大家知道出自哪首歌吗？好像现在我看看已经有人回复了，看看他回答对吗？摇太阳是什么？我看来已经有正确答案了啊，我再等几秒钟，用不用再播放一遍呢？有点短啊，我们再听一遍啊，看看大家能听出来吗？哎呦，我看到很多正确答案了，我就不让大家听了。那我在微信平台当中等着各位发送答案喽。一首歌曲过后揭晓正确答案以及幸运听众。接下来听到的是伊能静，《你是我的幸福吗》。 总是相信有更好的会在前方，就不顾一切的漂洋过海去，用尽一生寻找，倦了累了渴望拥抱，却找不到，才忽然想起你还在我身后，静静等着我，给我依靠。你是我的幸福吗？为何幸福让人如此犹豫，爱情渐渐模糊，你的付出我总不够清楚。你是我的幸福吗？为何幸福让人变得犹豫，我爱你不再怀疑，只想对你说我愿意。总是相信有更好就不顾一切的漂洋过海去，用尽一生寻找，倦了累了渴望拥抱，却找不到，才忽然想起你还在我身后，静静等着我，给我依靠。你是我的幸福吗？为何幸福让人如此犹豫，爱情渐渐模糊，你的付出我总不够清楚。你是我的幸福吗？为何幸福让人变得犹豫，我爱你不再怀疑，只想对你说清楚，你是 奖品即将名花有主。 The answer is coming。 这里是由国际卡高冠大品牌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 MyFM 狂躁万岁，能不能狂躁你来就知道。我看到微信当中，哎呀，很多朋友啊，看来你们还是比较熟悉的啊。看到阿布胡三品、安娜他爸、张春红、露露溺爱，还有看到了半根烟、洋洋、天边的梦、爱情卡里等等等等。哎呀，有答万万没想到的，有答欢快女生的，有答龙的传人的，还有答浪花一朵朵的，喜剧之王的，你们都是怎么想的，我就想知道啊。接下来我们要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听到这个歌声是谁的吗？这是林俊杰。林俊杰，然后给我们带来的 MyFam 的主题曲《听见幸福》，你答对了吗？一听到这个歌就觉得特别的幸福，然后可能就主要是我们的台歌吧。哎 ，MyFM。好了啊，我们的答案已经揭晓啦。接下来我们幸运大转盘转起来，送出我们的单人餐券一张，看看是谁呢？听到叫做奇奇宝贝的这位朋友，恭喜你啦，获得了我们单人餐券喽。那本周系列先送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样子。不要忘了还有互动话题，互动话题也会送出我们的奖品的。新浪微博来搜索舒君我的名字，舒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了，或者官微直接发消息也是可以的。歌曲过后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留言，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听到是 Tank 如果我变成回忆。 未来水母馆即将开业啦， 20多种水母绚丽来袭， 万余只水母梦幻登场， 水母实验室成长奇观， 水母音乐厅奇迹舞动， 元旦我们相约 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一大批人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情，不一定是在破吉尼斯纪录， 也有可能是在听 MyFM 100.5最流行的音乐电台 MyFM。 照管理努力清醒着，也照管理想你了，好怕一放心睡了，心跳在梦中不听话的就停止了，听着呼吸像浪潮拍动着，越美丽越让我忐忑，我还能珍惜什么，如果我连自己的脉搏都难掌握，如果我成回忆，退出了这场生命，留下你错而哭泣，我冰冷身体拥抱不了你，想到我让深爱的你人海孤独旅行，我会恨自己如此狠心，如果我变成回忆，有一天你会伤心痊愈。

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分享一下互动话题，就是对人别人对你评价最多的都是什么呢？又为什么呢？微博当中看到了样活力，他说，别人都说暖男，暖男如今是一个我们都特别追捧的啊，我也比较喜欢暖男，就能暖到心里。格雷朝朝说，好久不来了你啊，他说，别人说我幼稚，多大了还看动画片。其实我觉得不管多大，我们有的时候会挺想去看看动画片，回味一下童真嘛，对吗？低空飞行说到了帅闷骚，你帅就行了，后面咱就别太闷了啊，太闷着不好。我们继续来看刚刚来到的朋友，大师兄说到了，小伙看着真精神啊，这个是别人都这么说你吗？是不是因为理了个平头呢？你看人家樱花树下斗地主说，人优点呢就说了老实听话，缺点就不爱说话，最多的就是啥时候带对象回来呀，头都大了。还真的是啊，现在就是如果是适龄结婚的啊，就什么时候带对象来家里啊，基本上都这个，就亲戚全都问你啊。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如果你也想分享的话呢，来微博当中搜索舒君友的名字，舒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印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方微信账号 TJ 下滑线 MyFM1005 直接发微信也是可以的。歌曲过后我们再来分享，有请这 Justin Bieber What Do You Mean。 FM 属于你的好音乐。你好，我是吴克群。 My FM。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锁定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送你美丽的衣裳，看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来自老狼，我要你。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我们继续来微博当中分享一下，别人对你评价最多的都是什么呢？微博名字叫做兵哥啊，他说长得真帅呀。我不知道你们就是是不是故意的啊，都来这儿 说好报喜不报忧呢。子晓他说到了，哎呀，别人都说你怎么这么嫩啊，啊，酱油瓶子倒了都不扶，这你怎么这么懒呀，酱油瓶子倒了都不带扶一下的。好吧，这个懒跟嫩啊，因为自小这边显示都差不多，那咱们就勤快点呗，真是的，干嘛这么懒呢？认真小豆子就说了，嗯，人家都说了，说好听呢你这叫实在，不好听你就是傻。我跟你说了啊，傻人有傻福，做人呢我们就善良一些啊。雅风向日葵都说我是大暖男呗，那

惯的态度，别说话，请你吻我。哦，对不起，我好想做了一个梦。Cause baby with you, baby being you so wonderful. All I wanna say, 你就像星星闪烁。 来自关诗敏，别说，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今儿的互动话题，别人对你评价最多的是什么呢？这又是为什么呢？这边呢，继续看到了我爱鱼香肉丝，他说，别人评价我当然是老好人啦。你看，善良是福嘛。还有新来的朋友，这边看到就是小辈儿多，他说，别人对我评价一个字胖，两个字胖乎，三个字小胖子。可是人家是女生啊，没关系啊，说了，这个微胖嘛，微胖看着才有福气。轻狂书生说道，大家都说我的性格真好，脾气真好，难道我真好吗？那不真好还是假好啊？脾气好就是对自己对其他人都很好呀，就是让自己非常的和气，然后和别人也能够亲近一下。这样别人觉得他人真好啊，没事给他一点温暖，对吗？也许你身边的石头就会被你融化掉。好了，让这个社会温暖一些。那么接下来继续来听歌，歌曲过后我们来抽选一位幸运听众，送出就是开心麻花提供的话剧门票两张哦。一段资讯过后将会听到汪峰无处安放，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我的我的都是我的。 环渤海国际家居12月31日至1月2日大牌送惊喜， 新年好彩头， 消费满3000起送红包、送好礼、送吉祥喽。 建材路18号，4006-890-998。 MyFM 100.5。 我闻到初春的味道，那如同儿时梦境新鲜的芬芳。也尝到思念的苦涩，这回望远方秋雨般无意的萧索。哦，心爱的人啊，多年以后是否还记得我的惦念，我的忧愁和挣扎。你知不知道，没有可叮叮当当的心啊，总是这样这样无处安放。

是你的名，怎么落寞表情漫不经心。 I remember 你们呢，谁说过爱情必须望穿秋水刻骨铭心。 Sorry so sorry， 我只会忽然之间轻轻想起你。 只是忽然很想你。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就是别人对你评价最多的是什么呢？这边看到木木玉峰，他说简称王子呗，小王子啊，你以后外号叫飞扬天空流星。他说我身边好多朋友就是说我讲义气，他们都是搞销售的，我经常会帮他们介绍业务，各种转发，各种推销，他们的业绩一直不错哦。那你还算讲义气，但是我不知道你朋友圈的有没有把你拉黑。其实说真话都难，这位朋友说到了，他们都叫我大神，忽然想到了网游当中玩得好的都叫大神。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抽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就是开花开心麻花，直接开花了啊，开心麻花送出的乌龙山伯爵话剧门票两张。我们送这位朋友吧，风一样的旅纸，恭喜你了，获得我们的话剧门票。那么今天话题呢，先分享到这儿，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李荣浩，满座。

从最初写的成见，像爱情的关卡，到最后心里的天平变像爱的砝码，就让一句告白能有关系进化，好让我亲手打破暧昧的假。你是天使降落在身旁，终结我停不下的漂泊流浪，治愈回忆那道无形的伤，错过的一切都是爱的假伤。看过世界才了解世界之大，那些放不下遇见你都被放下，多喧哗你一笑就是艳阳，我认定爱，认定你就是信仰，那些放不下遇见你都被放下，多喧哗你一笑就是艳阳，我认定爱，认定你就是信 仰。来自金志文的新歌《认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转眼间呢，2016年已经快要过去了。在迎接2017来临的时候呢，最幸福的事儿就是莫过于跟家人朋友一起围着电视看跨年歌会了。今天呢也是12月30号了嘛，马上就要跨年了，就要到1月1号了。还好这一天我们就赶上放假了，放元旦喽。那么今年的北京卫视的跨年环球歌会，请到了黎明、崔健、那英、江信哲等等等等，也会有罗志祥呀、萧亚轩呀、大张伟呀等一些人气偶像，当然不但有文艺圈的歌手，还有体育圈的奥运冠军们，总之呢会混搭的一个阵容，全家上下姥姥小小都能满意吧。所以呢，在明天的12月31号的晚上7:30，大家可以去锁定一下北京卫视《奥运之城》《冰雪邀约》的跨年大 party。别怪我没有告诉你哦。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吧。一段资讯过后，将会听到五月天《天使》。 迎圣诞，庆新年，家具建材商节会，新阳家具满额直返，最高4000现金；美家商城满额抽最高2999元红包，下单就抽15克金条。 25899226258277927。 My FM 100.5。

灵魂伴侣来自田馥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个可笑的事儿吧，发挥在安徽的事儿啊。一个先生呢，他是自以为自己的车是违停了啊，在前挡风玻璃上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啊，请你今天别抄我的牌，我爱你，爱死你了，叔叔。那么交警在巡查的时候呢，发现该车辆并没有违章停车，这李警官呢就没有开罚单，回复一张温馨提示单，也是提醒一定要规范停车。其实不过真的违章了，说什么也没用了，毕竟人交警同志就一定要大公无私啊，人家是可是执法人员。我觉得啊，其实网友当中有猜测，哎，这一定是一位女士吧，我爱死你的警察叔叔。好吧，一定提醒各位朋友们，咱们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按规范停车咯。继续来听歌，一段资讯过后来听的是蔡健雅无底洞。 阿根廷红虾、 挪威三文鱼 尽在三八汤火锅。 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火锅，新鲜海洋食材引爆你的味蕾。 元旦期间现场派巴黎品，好运天降。 塘沽金街巨川金海岸四楼三八汤火锅。 My FM 100.5。 你曾喜欢的，你现在喜欢的，你将来依旧会喜欢的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张欣妍带来的摇摆 style， 这里是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我们来关注一个有趣的事情啊，发生在重庆的一家野生动物园，有两只猩猩呢拿着本书认真的翻看，怎么回事呢？你就觉得它是在看书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据饲养员介绍呢，在黑猩猩馆内是放了几本书，不料呢黑猩猩非常有兴趣的去翻看了啊。网友还说了，连猩猩也不甘落后，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认真学习呢？那我也是默默的去学习了啊，好好上班，好好学习。继续来听歌啊，来自乔任梁，暂时。 呼吸，伸出手。 皮肤的痕迹，穿越过遥远模糊几个世纪，等我靠近你的距离，带着沉默且疲惫的身体，让我在你心跳间呼吸。Don't let them compare you, no. Don't worry, not alone. That's just how we feel.

很小的声音告诉自己坚强面对。 音乐可以治疗你我受伤的心。你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 My FM。 手机从最早的通讯工具演化至今，已经变得越来越聪明。从 iPhone 的 Siri 再到今天要讲的华为荣耀，手机搭载人工智能已是大势所趋。

锁定 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林宥嘉。 My FM。 自原声带的一首伴情歌。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马上开启2016年的最后一期 MyFM 不眠夜了哈。那么今天呢，也是2016最后一个工作日。这个周末呢，让我们好好的来放松心情，用充满期待和兴奋的状态来迎接2017的到来吧。马上为你开启这一小时的音乐时光，首先为你送出来自马迪的一首民谣歌曲《南山南》。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不再和谁谈论相逢的孤岛，因为心里早已荒无人烟，他的心里再装不下一个家，做一个只对自己说谎的哑巴。他说你任何未完成到的美丽，不及他第一次遇见你。时光苟延残喘，无可奈何。如果所有土地连在一起，走上一生只为拥抱你，喝醉了。 南山南，北九北。

我愿意承担，厌倦一个人晚餐，就算粗茶淡饭，原来有你的陪伴，日子过得灿烂，幻想着幸福的图案，美满少一段，依然是孤独和喧。我想我会愿意接受挑战，好了准备，依偎在身边，当陪伴变成了老伴，常做摆设再也不孤单，我愿浪漫到永远，习惯有你在身边，未来故事情节一起领衔来主演，最佳就像颗钻石一般闪烁每一天，温暖着彼此笑脸，拥抱相约相守到肩边，就像颗钻石一般闪烁每一天，温暖着彼此笑脸，拥抱相约相守直到见面，终于来到了春天，从此为你隔绝思念，这一生爱着你不变。 来自陈奕迅的一首《爱度》，非常的暖心。这里是 MyFM 10.5，随时最新好音乐，我是 Kevin。继续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北京时间的12月30号的消息呢，国外媒体报道，美国大型电影票务网站对观众展开调查，评选出2017年最受期待的电影的前30强，可以说是代表了最普通的电影观众的想法。《星球大战》第八部吗？也是不出意料夺得了第一。北美明年年初上映的《长城》呢，也是挤入了前30名。具体排名如下，有没有你最想看的呢？第一名呢是《星球大战》，之后是《银河护卫队二》、《美女与野兽》、《神奇女侠》、还有《蜘蛛侠：英雄归来》、《正义联盟：速度与激情八》、《50度黑》、还有《金刚狼：殊死一战》。相信这些影片的上映呢，必将引爆2017年的电影市场。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郭富城《谁会记得我》。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未来水母馆即将开业啦！ 20多种水母绚丽来袭， 万余只水母梦幻登场， 水母实验室成长奇观， 水母音乐厅奇迹舞动， 元旦我们相约 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爱这唯一的线索，我在默默为爱情守候。我不怕岁月无情的折磨，深爱你不会有，我别笑我太执着，只要你懂我的梦。我想对你说感情依旧，一定你会记得，愿承诺当结果，我在默默为爱情。 M100.5 是不切割台，大家好，我是侧田。 的时候懂你，带你的初心，那时的晴朗天气，有人创造如意道，努力在你的心，我还非常确定你是我唯一。但你说我太孤单，让你的伴为你分担，想你说 于佳颖的一首《不要再孤单》。这里是 MyFM 好音乐，我是 Kevin。 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食神 Music Tasting 英皇演唱会在2017年的1月6号唱响首都体星，古巨基、李克勤、陈伟霆儿还有容祖儿、谢霆锋也是倾情加盟，曲目和暖心的互动环节。陈伟霆同台演出都会为观众带来。刚刚曝光的《决战食神》的主题曲 MV， 拍摄在拍摄的现场也是默契十足，跳舞逗趣互动。歌迷也是表示个人的现场合作。OK， 我们接下来自 Pink Try， 这里是 MyFM 10.5随心好音乐。 通福祥沃尔东里域聚会京城购车限时特，更有 S90 瞩目上市，核心189号2829-3333-9333。 100.5 Music and more of it。 但疫情又一年又三年，又是一个世纪，又春天又夏天，又是落叶满天，你还守着你自己，不让幸福再靠近。我可以放弃你，忘记你，不再眷恋着你，又一年又三年，又是落叶满地，只要等到你是你，只要你快乐，我会祝福你。但已经有一年又三年，又是一个世纪，又春天又夏天，又是落叶满地，你还守着你自己，不让幸福再靠近。我可以放弃你，忘记你，再眷恋着你，又一年又三年，又是落叶满地，只要等到你是你，只要你快乐，我会祝福你。 一首又一年又三年，这里是 MyFC 是最新好音乐，我是 Kevin。 人生奋斗的同时呢，也别忘了偶尔停下脚步，活的风景，那么不妨尝试这几种事情来帮你把生活慢下来。第一呢是晚上尽量不晃，第二是别时刻带着笔记本电脑，每天安静的读一会儿书，花些时间和家人全家人定时的去踏青和出游，美食开车慢一些，培养一种兴趣爱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有滋有味。那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的是来自五月的《清风徐来》，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FM 100.5。 来自王菲的一首《风徐来》。这里是 MyFM 101.5 随时随心分，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电影《情圣》呢正热映当中，一部看似普通的喜剧电影，在云集的贺岁档突然有了黑马的逆袭姿态，上座率和票房呢都盖过了很多的大作。很多观众呢被片中的五男三女的互撩桥段逗得前仰后合，我好久没有这么认真的去看幽默了。而在片中呢，不仅有五位男演员杨乔山、艾伦、常远为观众熟悉，三位女演员呢也是各有特色。霍去女拉拉性感惊艳，倪妮和戴乐乐则是老搭档了哈。那么从《武林外传》开始走红之后，还拍摄了《房前屋后》。那么这部家庭情感喜剧呢，保留《武林外传》的主要卡司，闫妮、姚晨、郁云泰，还有新加演员包括周小斌、戴乐乐等。而闫妮和戴乐乐呢，就是那时的第一次合作。该剧的编则为她的丈夫于白美，而闫妮和戴乐乐的第二次合作为电影《无敌三》，导演编剧呢同样为上镜于白美。这部电影呢也是他们的再度合作。相信所碰撞出的火花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来自林俊杰和金莎共同带来的《发现爱》。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an 101.5。 迎圣诞，庆新家具建材商节会，新阳家具满额直返最高4000现金，美家商城满额抽最高2999元红包，下单就抽15克金条。 25992262588279。 年龄不同，性别职业不同，但是我们有共通的好。你好，我是汪东城。 其他家路人小孩觉得你站在露台，两只眼看我们同时也艰难，嘀嘀咕咕，我该不该让你穿冰淇淋的默契就是爱。浓郁下马巧克妈妈不觉中娇柔化浪，变成最幸福的味道， 忘了烦恼，可爱多好，不需要说什么，呼吸之间尝到了你我， 明天看你 Angel Love in the air。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呼吸之间都成你我 心愿意， 我看到 in the air。 My FM 100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Red tonight, we're on the edge. tonight. No shooting star to guide us. I want to tear each other apart. Please tell me why. Do we make it so hard? Look at us all. We only got ourselves to blame. It's such a shame. How many times can we win and lose? How many times can we break the rules? But it's been us. Only teardrops. How many times do we have to fight? How times did we get it right? Between us. Only teardrops. So come and face me now. Here on this day. Let's get past behind us. Eye for an eye. Watch each other apart. Please tell me why. Why do we make it so hard? Look at us now. We only got a aim. It's such a shame. Tell me how many times can we win this? How many times can we break the rules? It's with only teardrops. How many times do we have to fight? How we get 谁说不行？音乐世界很可能。My FM 100.5，随心好音乐。 My FM。